了2008北京奥运，我们集全球的音乐力量共襄盛举，耳边便是一首奥运真歌当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歌曲，来自关喆演绎的《北京北京我爱北京》。这里是歌飞扬纪念2008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年特别节目。很多朋友或许还记得8月8号晚上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上演的世界瞩目的奥运会的开幕式，其中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幕是体操王子李宁的点火仪式。奥运火炬的设计理念是渊源共生、和谐共融的祥云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卷轴等元素完美融合。我们马上就要来分享的便是来自王力宏、孙燕姿、汪峰和张靓颖共同为你讲述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的主题歌，点燃激情，传递梦想。 风在舞动，满天星都亮起来，我知道那是你手挽水跨千山的来， 被照耀的瞬间记历着千万遍，带着我就跟你去永远。 Love, love, I just need to know about love, love, 爱汇成了大海。 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有一个梦，有我启动水。 笑容，海阔天空，我是阵风，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。 悠悠自告奋勇，不约而同，忘了自己，宽了心胸，我是明星，点缀天空，有一个梦由我启动，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，海阔天空，我是阵风，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。嘿呀嘿呀，谁不为人心的光辉感动。嘿呀嘿呀，我的心就是个光明火种。悠悠自告奋勇，不约而同，忘了自己，宽了心胸，我是凝星，点缀天空，有一个梦由我启动，等待着你发自内心笑容。海阔天空，我是阵风，飞扬到南北西东。嘿呀嘿呀，谁不为人心的光辉感动。嘿呀嘿呀，我的心就是个光明火种。有一个梦等我启动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演绎的北京奥运会暨残奥会志愿者主题歌《我是明星》，温暖又动人。我记得在天安门广场奥运倒计时一周年庆祝活动当中首次亮相以后，也是迅速得到了很多朋友，特别是青年志愿者们的青睐。好了，中场休息前我们来听一首群星演绎的奥运倒计时歌曲 We are ready，由来自香港的著名音乐人金培达、陈少琪等创作。 在参与奥运人人有份的精神鼓舞下，这首歌也是成为了近30年来参与人数最多、动员范围最广的一首中国歌。在六天的时间内，一共是有130多位华人歌手参与了演唱，一起打造了这首气势磅礴并给人以众志成城之感的歌曲。我是刘慧，邀请你稍后继续来回眸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精彩音乐之声，待会儿见。 我们看见未来， 已经用汗水来灌溉无中色彩， 一天一天的等待， 心情更加澎湃，创造最大的舞台， 最豪迈的时代， 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们的怀抱。 We are ready， 把心和心都连在一起。 We are ready。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，用时间纪念梦想的神奇。 We are ready。 这刻终于到来， 满天灿烂的烟花 在骄傲的盛开， 这个民族已经准备好带着笑容来向你问候， 让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们的怀抱。 We are ready。

在这里，如今也般温暖。能完美这一刻，炙热的心愿。 梦想的光芒来自歌手汪峰，带着他依旧怒放的汪氏唱腔，以摇滚的方式解读这奥运梦想。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，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纪念2008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年特别节目。这届奥运会真的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，世界各地的一些知名人士也是积极参与到奥运歌曲的创作当中。接下来的这首 Forever Friends 永远的朋友，便是来自意大利作曲家乔治亚莫洛德尔与中国音乐家孔祥东、德国词作家昆茨等联手创作，巧妙地融入了中国民歌的元素。今天我们来分享苏南和李玟带来的英文版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。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赶快来到我的身边，传说中的你从来都不曾遥远，从此在一起。Come on together 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们在这里相逢，语言不同，一样的笑容，迎着那太阳，看那美丽彩虹。我们在这里相逢，肤色不同，一样的光荣，为今天喝彩，把那世界感动。 我们心相通， our hearts are closed.